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有咩错咧？即系讲下广东妹同呢个求水生啊，游机动游戏唔会有错啊， 唔会有错啊。 但系你咪住先，但系呢次都系讲咗网台先。 O、okay. K， 因为每次咧，如果我讲咗呢啲咁嘅嘢咧，咁我系冇时间讲网台。O K， 咁都咪住先，唔好讲网台先，都讲下捐钱先。嗱，周家好简单，我再讲一次啦。啊，其实即系首尾呼应啊嘛，呢次系尾首呼应啊，上个礼拜尾，咁啊呢次系节目头啦。如果网友系捐200至499俾我去搞网台嘅，咁我送翻一份纪念品俾你哋。如果网友系捐500至999嘅，我送两份纪念品俾你哋。如果网友捐1000蚊以上嘅，啊，我送三份纪念品俾你哋。三份都同一样嘢嚟嘅，但系内容唔同。系乜嘢嚟嘅？ 咁你喂，咁你就要谂、500蚊至999系两份啊嘛。 啊 1000蚊以上三份啊， 系啊， 咁捐1001咧， 系啊，都1001多三份， 1001加2蚊啫， 系啊，加2蚊噶咋，1000蚊就得啦，唔使话即系999，咁你就两份，1000蚊就三份噶啦， 啊，咁啊自己谂， 咁样你谂下啦，系我啲精华嚟嘅，当然冇啲精嚟噶啦，精华嚟嘅，咁啊其实市面系一定系冇得卖嘅，但你可能系有嘅，好咧奇怪喎，啊，你可能会有嘅，你如果你听咗我8年，你会有嘅，啊，但系。即系 听咗8年都未必有啊！我觉得 未必有嘅，唔系噶，我都系问啲听8年嘅，我又攞翻嘅。 O K， 即系点啊？有啲人有啊，我听你听，我好少话嘅。啊，即系其实好多网友都想要呢一样嘢嘅，有啲网友啦。但你又叫我攞出嚟卖，我嘅精华，我嘅精，我就费事攞出嚟卖啦。咁你话送嘅，我应该送出嚟嘅，或者因为曾经系 free 噶嘛，系咪先？我应该送出嚟嘅。但系嗰阵而家仲好啦，而家啲捐。咪都系送一桶俾你咯，你唔系买啊，系捐啊 ，OK， 系出边系永远都买唔到嘅， 系 啊，讲咗当然系，如果譬如有嗰啲咪可以攞去攞出去买啦，我就唔介意 ，OK， 吓 ，OK， 好啦，咁啊，搞网台其实真系要需要一啲钱，我自己本身当然啊，自己又唔好够钱，其实某程度我系谂住全职出嚟做节目，出嚟搞，实践我一生人第三个愿望 ，OK。搞网台嘅愿望，第一个网台，我系想嗱，我讲一讲啊，我自己有你啲理念嘅，我有三个搞网台嘅愿望，第一就系将个网台可以收支平衡化， 系 其实得咗啦，成功咗噶啦，不过你哋唔知系边个网台啫，就 系 皇冠一财经频道 ，OK， 吓佢收支平衡嘅，每年都有钱赚嘅 ，OK 吓、啊，当然啦，系阿王 Sir 嘅嘅魅力啦。啊，咁佢但佢个台有钱赚嘅 ，OK， 系收支平衡，系养得起人嘅。嗱、啊，当然嗰啲迷啊，好一搞啲嗰啲，嗰啲就啊低俗嗰啲就难讲啲啦，系嘛？ 系 啊，靠收费会员，其实我做成功啊，我系成功咗啊，呢个系我第一个愿望，系我一个希望做得到嘅喺网台。第二就系网台上市，但系就系个问题就系、阿 Sir 嗰度真系上唔到市啦，因为你赚嘅钱都唔够上市，你赚得几多都系赚几百万啫。 系 同上市争嗰条路好捻长啊！真系冇可能啊！如果近呢10年，我谂都冇可能，好难有网台可以上到市。除咗系嗰啲咩100毛嗰啲啦，嗰啲睇我嚟讲唔算网台嚟 ，OK 啊？ 系 即系声音网台，因为我哋自己搞嘅可以搞到上市嘅，我谂冇啦。咁呢个我暂时打开停咗佢，唔谂住先啦，网台上市。咁我第三个愿望咧，梗系一个属于刁民牛嘅电台啦。 系 啊，咁其实。呢一排咧，我已经同各方可有好友啦，就包括 Red 搞嘅兄弟啦，咁啊倾过晒啦，当然个个都鼓励，喂好啊，正啊， 系 啊，咁当然啦，屌你死唔俾你死咩？你好简单噶，你见到咩梗系知噶啦，系先嗱，当然啦，而家不胜开翻啦，会好啲啦，啊不胜好嘅时候系咪插水啊？会员插水，乜插都插水，节目插水，屌你成个台成个死。成个世界插埋水， 系 咁啊！萧山嗰度又点咧？靠广告，靠 YouTube， 萧山101咁就销声匿迹啊，系咪先 ？OK， 咁又系死嘅。咁啊， 阿鳄鱼先生、阿低俗频道，嗱，好坦白讲，我起初我系对佢系好有期望嘅，呢、這个网台又系一个可以收支平衡嘅网台，我觉得。但系唔好意思，即系我听阿听人讲咧，鳄鱼系点解要搞低俗频道，自己搞出嚟咧？人哋鳄鱼有付出噶，佢买一层楼啊， 系。 即係將成層樓，當然我以為好撚多好撚多層樓啦， 因 為有錢仔嚟㗎嘛。OK， 但有錢仔都唔係話有無限嘅錢㗎，佢啲叫有錢啫，唔係無限錢啦。咁佢買咗其中一層樓，咁一層樓就我嚟租架餐啊，租 server 啊，租唔係租雲端 server 啊，哇！屌你 幾撚緊要？ 哇！去到喬布斯嗰度啊，你知道佢幾撚緊要？鳄鱼先生，咁自己搞一個低俗頻道嘅網台。点解佢搞一个低俗频道嘅网台？因为佢以前咧就借阿老萧嘅地方，就同佢拆账噶嘛。 系 啊，咁其实某程度赚钱嘅。啊嗰时候佢系赚到唔使蚀嘅，因为同人拆账，人出地方，你梗系唔使蚀啦，系先？你收你会员，你收一个，你收一千蚊，你拆翻300蚊俾阿老萧，咁样你点样佢赚七嚿噶？出嚟唔使蚀噶，但系自己出嚟搞就唔等同啦。咁最撚衰就因為有啲人咁聽講又係咩呢，鳄鱼呢成日問啲網友啊，即係因為其實鳄鱼幾紅㗎嘛，喺唔喺迷迷之外，咁出嚟問啲網友，喂有冇聽我哋低俗頻道啊，咁嗰啲網友呢啲人啦、啊、啲人啦、啊、唔知乜撚嘅人啦、啊、佢就話屌你喺老師嗰度開咪我梗係唔撚幫襯啦、啊、唔撚聽。 OK。 咁鳄鱼先生就节目嘅佢接受访问咁讲噶，咁佢就话：，喂，喺老萧度咪阻捻窒住我发达， 原来系一个妇女嚟嘅， 系一个妇女嚟嘅。咁、啊、我特别做咩嫌弃我陈楼自己搞咯？屌，点知呢啲嗰啲冚家产咧？唔系话鳄鱼啊，鳄鱼系一个我好尊敬嘅人啊，一捻搞台一搞台我就好我捻尊敬啊！一见到原来嗰条友，就算你唔喺老萧度，佢都唔捻会俾钱你啦，因为嗰个捻友根本就唔捻会俾钱。你真系问佢点解唔捻俾钱，佢咪搵个借口出嚟，屌你老母你喺老萧度咯，咁你咪做咪濑捻晒嘢咯，咁我每个月搵度烧银纸咯。当然佢可能搵到啲金主顶住啦，死唔去啦，但系同佢初又谂呢个自负盈亏嘅网台。打造一个亚洲嘅网台 CNN， 好似亚洲电视咁啊， 系 亚洲网台 CNN 咁呢个方法就已经某程度我觉得冧晒嘅。 OK， 啊，但我当然我可以梦成功，因为佢一个 business model， 佢做呢个 model 咧，可能更加吸引到更加多人搞网台嘅。我一个你希望嘅，我希望网台百花齐放嘅。 系 OK， 收钱又好，唔收钱都好，吓、啊、咁我自己又去到我自己点解会会搞呢个咁网台，点解我又唔系收会员费呢？呢个系我一个承诺， 系 我讲过，我刁民牛做任何节目都唔会收钱， 系 呢个系我讲过嘅。系点解你话，诶、哎、你有咩假咪收会员？但系唔好意思啊，我帮咩假做节目？不上游频道又好，我自己开嘅冷血时报围住各部都好。你系头三日会员收费会员可以听嘅，三日以后都系 free 噶 ，OK 吓、啊，都系你免费都可以听到啊，啊，所以永远我做嘢就系、是、你冇钱都可以听到， 系 呢个系我对我自己嘅承诺，其实亦都系对我听众嘅承诺 ，OK 当我嘅支持者嘅承诺 ，OK 系啦，但系如果我今时今日我要出嚟搞 ，OK 冇钱。我唔系好多钱嘅啫，冇钱而不行。咁但系你个收会员 ，sorry， 我唔会。咁唯一个方法就系捐献，人民台嘅方法， 募捐， 一个好左派嘅理念，其实某程度因为你大家都知道我一个左仔嚟噶啦，系咪先？有钱嘅咪分一啲钱出嚟，俾啲冇钱嘅人听咯。 系 有钱嘅咪交多啲税，俾多啲福利，等穷人可以享受咯。 系 咁系一个左派理念，嗱、啊、呢、這个左派理念就真无捐理念咯。睇我嚟讲，可能好牵强啊。OK， 你有钱嘅咪俾少少咯，吓、啊、少啲穷啲嘅咪俾少啲咯。 系、 啊、真系穷到扑晒街嘅，啊屌你 condom 都冇钱买嘅，屌你咯，仲要听战男嘅。我唔想知啊，点解冇钱 condom 冇钱买都仲要听战男啊？吓、啊、咁你咪唔好俾咯，真系唔好俾啊，大佬你俾咗我。 喂，我都欠你一世啊！我真系我俾翻个 condom 你啊，大佬，你冇玩嘢啊！我俾翻个买套雷丝俾你啦。而家最靓嘅最靓嗰只啊！如果你穷捻到连 condom 都冇钱买嘅，仲要捐钱嘅，我真系送个雷丝俾你。OK， 喂，真系咁样咯，即系有钱人系如果有钱啲嘅，帮下一啲弱势社群咯，听下咯，大家都系娱乐。咁你哋喺社会嘅上一层或者中一层啦，咪捐少啲咯，都可以令到社会嘅下一层有娱乐啊嘛。 是啊， 咁呢个系好合乎我嘅理念。亦都，哦，你话我有钱啊，我系唔能中意俾钱啦，出捻只 ，free fine， 冇所谓，我唔会，我咪话，妖你老母有钱，你都要唔能俾钱，我唔会追杀你噶，我鄙视你咯，啱啊，系值得鄙视啊， 系， 我做一集嘅成本，其实某程度真系最平啊，最平都要3000蚊以上， 吓， 系，唔系我唔系计个 server 啊。啊！我唔系计叽里呱啦啦，我仲每一集嘅成本3000蚊以上，净系我一个节目咋？跟住落嚟，我搞台系唔系一个节目啊？话声你听 ，OK 吓、啊，我系要揾到以前 V 一假嘅老表， 系 30亿编剧周星驰嘅编剧肥 Ken， 肥 Ken 啊，肥 Ken 会过嚟做节目 ，OK 吓、啊，呢啲系面嚟嘅， 系 因为佢哋拜我套 ，OK 吓、啊，一套与民共乐嘅理念。我揾到有啲可能有啲少少贊助啦，可能嗰啲會出少少錢啦，我揾到有啲人會改一個手機遊戲，手遊嘅節目 ，OK， 咁我會有一個講大陸嘅節目 ，OK， 即係類似係我哋以前做嘅圍住個撥嗰類型嘅節目啊，講啲大陸嘅生活嘢 ，OK， 咁啊戰男會加時啊，唔係叫加時，係戰男會加多一 part， 食你唔死落去， 係 啊，盡量砌夠佢45分鐘至1個鐘。所有每一日，基本上我好希望每一日都有一个一小时嘅节目俾网友听。每个礼拜个即系5日啊，星期六日休息啊，公众假期都应该有啊。话俾你听，越长假期越休得多啊。话俾你听 ，free 免费电台系唔上下噶啦，你唔系谂住免费都人做啊嘛？OK， 冇咁启弟啊。啊，咁我亦都揾到一个老叔父，讲下啲。黑社会啦，系、 啊、大家都中意听噶啦， 大家啦嘛，乜嘢叫风流宝印啊？啊，咩叫五件头啊？啊，乜嘢？上海仔而家搞紧啲乜嘢事啊？点解要咁样大镬啊？喂，屌你老母！呢啲资料有啊，或者好捻紧要啊？嗰阵佢倾偈，我真系迷紧咗佢。咁我而家，但系好捻难请佢，但系佢都应承咗我，就算佢唔系长做，佢都客串。 系 嗱，哇！即系呢个宝嚟噶，大佬呢个叔父话声你听啊！咁我揾齐，希望可以揾到做到五日有一个钟头节目，或者五日之内可能有10个节目，10个钟应该10个钟头啦吓啊！以小时计，我希望可以做到，但系以5个钟头为原则。但系讲真，坦白讲，你哋捐唔捐我都搞噶啦。因为好捻简单，每年我都要搵一样新意去刺激我自己。我最初居然搞我个收费网台啦，阿网上嗰个啦，新鲜感重，我搞4年，我先开始闷。跟住我搞咩呢？我搞 V 一架，我唔系我搞，我帮朋友搞 V 一架。OK， 搞 V 一架先吓、啊，我可以令到我有我自己嘅创意。OK， 我又生一轮，好啦，跟住我开始有冇咁生啦。跟住我出书。又有啲新嘢搞，出完书上年我栋笃笑一场 show， 你喺度啦，你喺度啦，啊某人佢成功好笑啊，好笑啊杰斯嗰个啦，就系嘛，哇杰斯嗰个闷捻到扑街，佢话即系咧，哇佢收3嚿几，我收8兜几，屌你老味大佬真系天同地，话即系咧，啊嗱每年都有啲，但我今年谂唔到个新意啊，今年我谂唔到新嘢去冲击我自己啊，本来我系希望咧战男拍电影啊。 是 但屌你老尾啦，你咪傻撚咗啊！ 好似我有份嘅、啊，快啲拍 啦！系噶系噶系噶，你有份嘅。但本来系有份噶，本来系其实倾捻成咗啦。马来西亚资金一个上市公司嘅资金嚟噶， 系 佢系听众嚟嘅，其实嗰个老细一间上市公司马来西亚嘅。OK 吓、啊，但系而家啲领吉系嘛啊吉领啊 沟 啊嗰啲，哇跌到咁样样，唔肯然后冇然后啦，屌你老味先。我知道咁样佢冇可能投资啊，一几期嘅战男俱乐部嘅节目几捻大镬咁，可能我可能亏本啫嘛，系我觉得好嘅啫嘛，屌你全世界系咪先啊？咁你打消咗， 喂，我今年真唔会有新有有唔、会有新意，冇新意我就冇创意，冇创意我做节目就会差啦。 系， 你睇下你听翻上个礼拜嗰集同之前嗰两集，我自己一谂起搞网台啊，我而家嘅沙，我啲 energy 就翻紧晒嚟啦，而家我做节目系好啦，好 energy 啊！我点解因为我未搞，我已经有 energy 啊，有新嘢俾我就我就会做得好，我会做得更好。 系 呢个系我性格嚟嘅，所以我唔停得嘅，我系鲨鱼嚟嘅，一停我就会死嘅。所以我唔停得，我系咁去搵啲新嘢冲击我自己。所以为咗智能俱乐部又好，单一一个节目都好，为咗我嘅理想，自己一个成立一个刁民偶电台都好，为咗大家可以听下，有啲节目可以听下，吓、亦好。但系始终一样嘢，我银根唔够， 系 希望网友随缘落座，系咪话一定要捐200啦以上啊？其实唔系噶，你可以捐1蚊至199啊，只系冇纪念品啫嘛。 系 捐几多我都冇所谓噶，你捐完最好影翻张相俾我， 系 嗰啲 收据 啊，微信俾我又好，乜柒都好，啊红包都好，你捐到钱。我希望睇下有冇可以貼佢出嚟，將你個名貼出嚟。嘩善長哎捐咗5蚊屌你囉。嘩呢個善長捐1000。嘩你咁解呢個捐10皮呀。嘩呢個10皮呢個結拜啦，不如屌你囉咪先屌。就俾我得啦，使乜捐。嗱我唔理你嘅，我唔理嘅。所以希望啲網友隨緣落座 ,ok? 咁樣講講吹16分鐘真係唔使講其他節目落去啦。好啦講完自己嘢啦 ,ok?咁你講啊 啲大 口水山啦、啊。即係又係一個風雨飄搖風雨飄搖春夏之交一個波瀾壯闊嘅民主運動集會之後嗰個星期日。OK?OK? 咁啊就可以所以就可以令阿馬壽今日嚟呢度連續做兩集啦。OK?OK? 咁啊 今次個女主角就係廣東妹啦。 廣東妹啦。即係其實幾好玩的廣東妹，因為首先佢幾次雨橋啊 ，OK， 你知唔知咩雨橋啊？小定一以前嗰、那個 ，OK， 知 嗰個 artist， 唉，唔好講小定一以前嗰、那個，你又諗埋曬嗰啲咁嘅嘢啊？啊，有冇一首我唔知啊 ，OK， 我估有嘅，但我唔知係咪因為費事啊，依家人結緊咗婚，一告陳我啊，咁啊，好有啲似雨橋啊， 係， 你唔使問我，你萬碌都知啊，即係點撚過都知啦、啊，你知啦、啊。我哋啲共呢個我哋啲共妻仔㗎嘛 係 啊個個都安排去執一劑啊廣東妹㗎嘛你而家個個都係而家你唔執過去一劑廣東妹你都唔係戰男嚟㗎嘛基本上而家玩到咁樣㗎嘛 ,ok, 好啦咁佢有少少雨橋嘅所以要介紹佢俾人執呢我哋佢啲係唔會彈鐘嘅 ,ok, 咁阿碌而家安排緊係阿碌下次去執㗎啦咁幾時執唔知啊你知啊 即係一個靚女嚟㗎啦 咁雨橋靚唔靚女見仁見智啦。 OK， 當然有啲人覺得雨橋唔撚靚啦。咁我都唔覺得雨橋靚靚。 即係哦，咁啊係，見哥哥又可能覺得唔靚嘅。 嚇，見我嘅係女都覺得唔靚啊，最靚佢老婆。OK， 人都知 道。總之係好嘢啦，好嘛？ 好嘢啦， 係啦，好嘢。 田條女都唔得係最靚佢老婆。OK， 一個五隻爭轉半嘅最靚嗰最靚嗰係佢，佢得冇。唔係撚壞人屌你我哋唔撚啱。 你成日都壞人老婆啊。 佢話我先嘅屌你老婆。佢話神三妹唔撚靚先。屌你神三妹阿碌見過阿碌都唔敢話唔靚。阿碌唔敢話唔靚啊照計下唔話可能真係認為唔靚唔好你。唔好講人老婆。屌你阿花嗰啲阿花還阿花。或者阿花冇呢個名㗎其實。阿碌個老婆阿碌嫂唔係叫阿花。阿碌嫂嘅叫阿花係我改嘅。真係好奇怪㗎你咪唔好講埋廣東妹先。一個亂撚窒曬龍咁好啦因為我又要有一個波瀾壯闊嘅民主運動嘅集會之後嘅星期日搞佢嘛 ok 咁啊我之前呢我就同阿廣東妹呢就微信傾偈啦我話如果唔落雨呢就去玩啦去求水山玩啦要落雨呢咁我就不如主嚟酒店啦咁啊阿廣東妹都好明白事理㗎當然以一個10-20歲嘅女仔佢夠稱啊 ,ok? 10-20歲個女仔佢梗係想去求水山玩啦。 係。 嘩屌你老味主題酒店係你好玩㗎嘛牛覺得我邊度覺得好玩㗎。好正常係咪先。但係求水山唔同有幾種遊戲嗨極我都覺得好玩㗎喎。 係。 係先 ,ok? 咁佢話好啦咁樣。好啦。咁正當 這個風雨飄搖春夏之交那個民主運動集會呢，那天呢是落過雨來，但有些時間 有出太陽的嘛。 是。 咦，咁某程度我覺得幾好玩的喎，咁玩得㗎，點會玩唔到啫。夜晚我哋因為我星期六晚夜晚集會冇雨落㗎嘛。 是。 冇雨落㗎嘛。因為天文台話落狗屎㗎嘛。 是。 星期六唔係㗎嘛。係朝頭早落過一陣，即係陶君行講完話啲人會好搵多㗎。咁跟住落雨呢咁真係會搞撚咗，你真係烏鴉口嚟。你講下啦。真係㗎，佢自己又喺個論壇嗰度講。哎，一定會多啲人就高啲人出嚟嘅，跟住冚家真係落雨啦，真係好得好笑，真係唉，唔幫佢選唔到啊，因為錢都唔幫佢。OK， 唔好講埋啲咁嘢，我揾到夠搞玩啲兄弟。好，咁我諗住星期日都係咁啦，係咪先？ 係， 咁我就約定阿廣東妹啦，話嗱，一點鐘我哋喺福田等。開頭咧我就諗住，其實叫阿廣東妹咧就去求水山嘅。 系 咁啊，我梗系唔识佢，但系福田佢成日去，因为我约开佢喺福田咧，喺德兴城嗰间酒楼饮茶啦。咁佢识佢嘅，咁我就不如你过嚟啦。咁我就去福田嗰度饮茶等你啦。咁样，哦好，咁我谂住冇雨落啊。其实星期日 系 朝头早，即系天朗气清喎。 系。 當然啦，唔係話太陽好曬嗰啲啦，即係天朗氣清㗎喎， 係 咪先？咁我咁啊，廣東妹十點鐘已經未信我啦， 係 朝頭早十點喎，幾撚著 呢啲小學生去旅行咁啊？瞓唔 著，你今晚夜晚冇瞓呀？係咪瞓唔撚著著啊？係咪先？我真係咁樣做，咁我仲瞓緊覺喎，我到十一點我先醒，我覆佢啊，我而家出門，跟住話好啦，我都出門啦，咁當然啦。距離同我去差唔多時間啦， 係 咁、啊、我就去早我俾阿廣東妹早三個字去咗酒樓先，咁其實廣東妹嚟到呢其實係點零鐘， 係 跟住我就即刻去訂酒店啦，我都好正㗎嘛， 係 用乜嘢屌氣咗你放我飛機㗎大佬，你咪傻撚咗啊大佬，因為星期五嘅波蘭壯闊嘅民主運動集會之前嗰個星期五，如果你我賴撚咗都賴啦，都叫半賴嘢啦，都唔係啦，半賴嘢都好撚賴嘢啦。啊，但係佢有個附近的人嚟講，啊，留翻下個禮拜先講，因為依陣唔夠講，我真係好啦。咁啊，一早咁啊，坐咗喺又飲完茶，飲完茶就乒乒白藍，試下玩一個新遊戲， 係 滴滴打的，咁滴滴快車。 Oh, OK， 咁其實咧，我知道嘅，如果譬如我嗌白牌咧。由福田嗰度呢去到布吉，其實嗰度球水山呢我估大概係80蚊左右啦 ,80 至100啦。 係。 咁、啊、我咪嘗試，因為廣東妹係教我玩滴滴打車㗎嘛。 係。 滴滴快車。咁咪試下滴滴快車囉。 係。 一 call 到個司機收我幾次係四兜。 吓咁平嘅咩， 四兜平一倍喎。平一半喎。咁我仲攞咗啲優惠券啊，因為肥 can 呢一30億。大編劇呢，周星馳嗰集大編劇呢， 係 成日可能搭啲滴滴呢，佢有啲咩優惠券呢掟出嚟俾我攞啱啱扣埋錢40蚊搞掂㗎喎。 係。 咁嗱林，而且我睇個時間仲有五分鐘就到囉。 係。 咁嗱林，其實唔係五分鐘，其實嗰個人可能依家喺附近。 係、 啊。我一佢一接到我打就即刻打返俾我，你可以落嚟啦，我係問我邊度，我係喺酒樓，你可以落嚟啦，我先埋單，落到樓下個車已經等緊我哋啦。 係。 咁即刻平平白藍就去咗去球水山啦。咁一唔去球水山又自可，因為我咁講喺我飲茶嘅時候我已經訂好酒店啦。OK， 訂好酒店啦。好啦，咁我哋搭緊呢個滴滴嘅專車啦。咁去緊嘅時候呢 係 撲街落雨。 落雨啦。 狂風雷暴。 係。 嘩，個天都唔鍾意我啦。你呢啲政府宣傳片咁。我唔撚係呀嘛。喂大佬。我系你知唔知我同阿广东妹点我点 plan 嘅咧？晏昼有太阳嘅，即唔会落雨咧。我哋先去泳池游水先， 系， 因为我就买咗一件泳衣送俾佢嘅， 系， 我自己带埋泳裤， 系， 咁就游翻次水先， 系， 游完水，跟住唞啊，搏唔搏嘢唔知啦，因为游完水几捻攰，可能未必搏啦，因为搏嘢唔捻紧要噶嘛， 系， 你惊走咩？系咪先？系啦，跟住我谂住游完水咧，唞唞或者搏嘢啦，或者唔搏啦，唞唞，跟住食个晚饭，喺球水山就锯个扒， 系 啊食西餐，哇 幾多浪漫氹女㗎嘛 ,ok, 即係要氹女㗎你想佢做飯盒你都要氹佢㗎 ,ok, 咁佢中佢中曬鋼㗎啦 ,ok, 落曬鋼㗎啦 ,ok, 飛釘鋼你都釘緊佢㗎或者佢中緊曬㗎啦。跟住我話如果食完四月晚飯跟住咪機動遊戲囉 ,ok, 玩完攰攰地咁跟住返街返酒店沉滯先啦費事費事講啦 ,ok, 神山虎我梗係又係屌你為個進入諗住啦屌你啦咁係咪先咪啦戇鳩啊。喂我冇可能六四嗰係飲㗎大佬真係之交一人波蘭壯闊嘅民主運動集會我點可以我點可以飲呢係咪先而且我上個上次飲咗㗎啦嘛星期五冇理冇理我都戇鳩㗎嘛星期五飲咗咁我咪集會嗰時候唔飲啦因為我當一次㗎嘛星期日咪再飲囉咁都係差唔多玩法嘅啫。好啦咁跟住落雨喎咁天好似好陰喎 係 咁唔使游水啦 跳咗一拍先啦 跳咗呢拍啦咁戇鳩鳩其實我覺得佢我覺得奇怪我唔好即係眼就搏嘢 㗎係 即係我覺得天因為我見光死嘅人嚟嘅、 okay. 眼就搏嘢我自己都冇忍話聲你聽 係 當然有時啦即係有時候同阿上三妹就唔睇啦因為佢主動搞你㗎嘛 係 佢主動搞我冇辦法啦我唔報仇唔得㗎嘛我先會眼就會搞嘢㗎嘛咁咁廣東妹佢唔會主動搞你 㗎 咁大家戇鳩鳩等啦等到唔落雨但唔落雨呢天都陰㗎咁我就話不如取消個游水囉直接就求水山玩機動遊戲啦好冇 即係求水山嘅機動遊戲落雨都玩到嘅 唔落其實落唔落雨都玩到嘅咁係咪臨住玩㗎嘛ok 咁你同你去其他機玩機動去迪士尼一樣㗎 ok, 落雨都玩到㗎佢先佢唔開俾你玩㗎咁你我高啲㗎嘛但我真係幾好㗎好咗我走嗰陣先落雨㗎玩完晒所有機動遊戲先落雨 㗎 先再落雨㗎咁、okay. 我哋玩嘅時候係冇落雨㗎咁其實我去過一次㗎啦咁呢次大家嗰次去係我上山妹去啫咁呢次係廣東妹去啦因為我覺得氹呢啲女呢去一次玩機動遊戲呢佢就落港佢就中港頭㗎啦中飛釘港㗎釘撚住咗㗎啦話聲釘咁又再玩佢同上三妹好撚唔同。 係。 佢後生嗰個上三妹好多。佢有無盡嘅精力。無盡嘅體力。 係。 你知因為時候佢後水生話大唔大話細唔細。即係你要佢行一圈你都好撚辛苦㗎嘛。 OK。 因為點解你仲要排隊。咁呢次仲呢條唔使使排隊。 係。 咁玩好撚多啦。即係玩咗十幾廿樣啦。即係其實每一樣都玩過啦。係旋轉木馬嗰啲冇撚玩㗎啫。 係。 碰碰車都玩撚埋啦。玩撚晒所有嘢。喂大佬你唔攰呀。 你攰喂 廿幾呀大佬。喂你有無盡嘅精力你無限復活。就好似打古惑仔 online 咁打極你都仲有嘅屌你老味黐線。我唔係呀我係強敵嚟嘅啫。我 level 50嘅啫俾一俾人打兩嘢死㗎啦話聲呢。嘩又即係玩到即係其實嗰啲機人都好垃圾嘅。 係。 但係屌你老味你對一個十零廿歲嘅女仔喂你幾多垃圾佢都鍾意喎佢都想玩嘅。 係。 嘩咁太空蜘蛛啊屌你老味過山仔一個圈㗎咋嘛乜柒都玩。嘩其實錢我預咗唔夠水玩嘅又出使唔晒使咗三四百蚊㗎咋。其實我唔好記得幾錢啦。咁都照使。咁玩到好撚柒攰，即係玩到好啦有啲落雨啦。 OK, 喂屌你老母啊你屌你老母唉好彩平時都屌你老母即係對得網友住埋神山虎冇呃過佢一蚊啫屌你老母大佬開始落雨我已經屌你成身都汗屌你老母想死啊話真係呢即係好撚柒攰啊。咁佢話咁落雨咁我落雨我差唔多玩晒啦不如走囉。咁佢再最後都要玩埋個碰碰姐先。 係。 佢玩完因為碰碰姐。 有頂。 有頂㗎嘛。嘩就係屌你老味啦。你記得無限喂我真係唔夠力去玩我都照玩啦。咁我梗係即係我其實好鍾意玩碰碰姐嘅。咁嘅環境都唔實鍾意啦。好咪難玩咗過嚟兩個鐘頭到啦其實唔使排隊呀因為咁嘅天氣你肯買有人嚟 玩㗎嘛。 有人嚟咩。咁佢海仔都唔使排咁所以玩快咗我玩完兩個鐘頭其實差唔多基本上玩晒㗎喇係除咗呢啲旋轉木馬冇玩之外嗰啲喺個會唔會咖啡杯嗰啲呢 係 即係老闆喂貓都唔食嗰啲呢點玩啫係咪先嗰啲之外 咁啊全部都差唔多玩晒。好，玩完冇嘢搞啦。咁跟住翻酒店啦。屌你老母点，本来想诊嘅，诊你老母一大落床就瞓啦。我瞓到唔知几点， 即刻瞓着咯。 差唔多即刻瞓着咯。我唔肯知一嗰时候，一瞓嗰时候咧，因为我间酒店好捻大间嘅间房， 系 OK 吓。咁佢阿广东妹就喺个梳化度坐喺度，坐喺度，我睬到傻，我打喺床度瞓， 系 唔捻知几多点。广东拍我，喂起身，起身食饭啊！我屌你老母几多点？佢话七点啊！我话系我仲要睇戏，因为我有成佢如果唔话如果譬如唔游水嘅话，褪前咗咧夜晚睇戏噶嘛。 系 咁我啊。系好中意睇佢咁啊，起码咁嗱嗱，就我啊即系又滴滴打的啦，滴滴打车啦，吓7蚊，7蚊就去到某一笪嗰度其实我而家唔识去噶啦，如果讲我唔识讲啊，戏院附一个戏院嘅附近， 系 咁啊有火锅打嘅，咁去食火锅啦，嗰间火锅叫天天火锅， 系 天天火锅系一间主题餐厅嚟嘅 ，OK 咩主题咧？音乐主题， 系 有班傻閪喺度打 band 嘅 ，OK 吓。唱埋晒啲屌嘢咯，咁唔系血染啲，唔系血染啲风采，你乜陈歌都会唱下啦，我唱系些时风啊，捻走咯，即系都 OK 嘅咁样啊，即系尊重下人哋啊，系嘛，几捻嘈啊，我觉得，屌你啦，唔想倾偈唔得 ，OK， 食捻完嘢啦，嗱林睇埋咗《爱丽丝梦》《爱丽丝梦游仙境二》咯， 系 啊， 都好唔好睇啊？ 同第一集争好远。 周远 就 OK 啦，是两集啦，咁都叫睇，因为第一集睇咗，第二集你唔睇唔得嘅，因为第二集点解我好睇咧？本来想喺香港睇嘅，又啱啱我阿婆过咗，我外婆过咗身啊嘛，咁娱乐嘅嘢，除咗屌閪之外啦，屌閪唔系娱乐嚟噶嘛，屌閪系为咗你为话俾你嘅祖先听，你仲得啊嘛，所以或者你话俾我外婆听，我仲得噶 ，OK， 我祖先嚟噶嘛，咁我屌閪唔介啫，咁所有娱乐活动我都戒咗噶嘛，因为有亲人先游系咪先？咁我做足啦，咁我想睇我冇睇啦，咁而家我呢去到深圳我咪睇咯，睇完睇十点钟啊， 系 睇完12点啊， 仲未食饭噶， 食咗饭 食咗饭先睇嘅， 食咗饭啦，个主题餐厅啊嘛， 边 流啊嘛，好，跟住依家翻酒店啊，先焗焗焗焗焗焗焗就咁神山苦咯， 系， 然之后冲定咗杯，手就冲定一支噶啦嘛，摆个 bed 度噶啦嘛， 咁迟先饮， 系啊， 唔一早饮咗先。 瞓紧觉点饮啊 ？O K， 冇时间饮，瞓紧觉。一系先咁，我焗饮紧完，我冲凉咯。 系 冲凉，因为佢唔知噶嘛。阿广东妹唔知我，佢话我饮杯咖啡嘅啫嘛。 系 啊，冇咪饮完咪捻走咯。跟住我冲完咯，因为到阿广东妹冲咯，有浴缸啊，费一次浸啊，屌你啦，后尾，因为其实颈攰啊。 系 咁，跟住咪诊咯， 系 诊咯，咁唔捻知点解。即系隔咗好耐冇诊啦，因为隔咗都日几啦嘛，啊，因为春夏之交个民主就民主运动集会咧，之前嗰日诊咗一次得一 Q 啫嘛， 系 啊，当然我有搵附近的人啦，但个附近啲人我结果系零嘅，其实或者咧 ，OK， 所以我要专嚟讲啊，所以话我搵次专嚟讲啦，啊，有好多次零嘅，就我呢附近的人，好啦，跟住咪储咗咪诊咯，咁咪 佢有冇救啊？佢有冇救？ 我冇啊，因为上三唔系阿广东妹就咁讲嘅话，我 call 叫佢咧，叫佢坐喺我上边， 系， 跟住佢话你咁长啊，点坐咧？我唔可以坐喺上边啊。跟住我话，哇，咁样如果我后入嚟攞你名噶，系噶，咁样，咁而家我而家仲氹紧你噶嘛 ？OK， 梗系唔后边入先啦，扮扮声啦，系咪先？ 系， 咁当然唔喺人后边入啫。唔系代表我前面唔劲啊嘛，一样劲啊嘛，咁啊系咁用尽全力， 系 神山虎加六味地黄丸啊，加埋啲对嗰场民主运动波澜壮阔、春夏之交嗰场民主运动嘅热诚，咪好好地摆喺落你啊广东妹身上咯， 系 啊，咁当然做呢啲咁嘅波澜壮阔嘅民主运动嘅精神，梗有受伤噶啦， 系 我受伤。 你边度受伤？ 膝头哥受伤， 损咗， 损捻晒，扑街大捻大捻镬，系大捻镬， 系 爆咗你有啲床有啲血丝， 系 其实冇问题啊， 系 张床关我捻事啊，酒店嘅啫嘛，系先 ？OK， 咁问题就系第二 Q 点算啦？ 第二 Q 啊冇办法噶啦，要佢喺上边噶啦， 系咯，咁佢唔肯噶嘛？ 吓，神山虎又嚟，咁点算咧？就勉为其难揾我话揾个枕头，戰撚住自己嘅膝头哥，男左女右，右手边嘅膝头哥，咪照诊咯。 系， 但系唔系代表唔痛噶嘛？ 系， 都痛噶嘛？所以第二 Q 系 Q 半叫做，又系半 Q。 系， 神山虎都半 Q 咗，第一次话真系咧。 OK， 咁不能完事啊，痛啊，只脚真系痛啊，话真系咧，膝头哥痛，咁冇计啦。 系， 我冇计啦，咁样。谷要放生就啦，呢次唔系你唔系你阿走啊，系我痛冇办法， 系 膝头哥痛，神山虎唔系医百病啊，唔系累病都唔死啊，系嘛，真系你 OK 啊，你系吊到位啊，佢唔包到你只脚手损捻咗，即系磨到损捻咗你，你仲可以吊唔捻痛啊 ，OK， 咁冇办法都要放生啦，啊咁啊冇办法啦，屌你咁啊，广东会又唔识打飞机嘅话， 系 咁我识打啊嘛。呢啲我都好多年冇打啦，即系真系嘅，都勉为其难，搵只手自己嚟摇到出嘢为止咯，咁叫第二 Q 完埋嗰半 Q 佢咯，咁冇成晚就咁样样啦， 冇再搞啦， 冇再搞第三 Q 啦，摩尼 Q 都冇搞啦 ，OK， 咁啊叫玩咗呢次咯，跟住咁我跟住我仲好捻精，我同阿广东妹讲，我喂，唔好意思啊。本来咧，我谂住 plan 得系好好玩嘅，同你嚟度玩吓，咁啊，我摆晒嘢，唔好意思啦，咁样梗系咁讲噶啦， 系 因冇游水啊嘛。佢唔紧要啦，下次系咪可以去清清世界啊？ 系 哇， 仲你 仲咁捻著弱嘅而家，咁样想玩，所以咧，我觉得嗱，计讲阿上三杯之后呢件就俾我钉捻住噶啦。 系， 但系嗱，我觉得最高嘅玩法就咩咧？自己唔沉， 人哋沉， 见女沉， 系 吓。见到沉你啫，你自己型好多噶嘛， 系， 啲型好多噶嘛，咁你咪可以自由自在咁玩咯， 系， 啊，嗱，记住啊，但系我永远都强调，我唔系净止揾你一个嘅，阿广东妹，我系两个月先揾你一次嘅，其他日子俾屌閪嘅，我唔系同你，咁样同佢差唔多冇咁串， 系， 我都话，我仲识嘅其他女仔噶嘛，咁大家平均两个月揾你一次啦。因为我同阿花咁讲啊，即系阿淡仔淡仔阿花唔系碌数，淡仔阿花咁讲，我两个月揾一次，但我要唔会揾噶啦嘛 ，OK， 我有权唔揾噶嘛，但我话咗两个月，咁你两个月忘记我啦， 系 咪先？或者我想揾咪揾咯，佢唔同讲，佢唔话上三杯，上三杯有情有义噶嘛， 系 吓、啊，即系，诶呢啲佢阿上三杯，我嚟揾就系情义篇 情义篇， 情义篇 ，OK， 讲晒上三杯对我点有情有义化嘅， 去表扬下佢， 表扬下佢啊，或者咧，咁啊就唔会喺个节目度讲啦，咁啊就咁样啊，同阿广东妹又系搭滴滴，完咗之后第二朝一点钟起身搭滴滴，又系滴滴啦，咁又系四兜嘢，就系翻福田，翻福田咪跟住饮完茶咯，饮完茶跟住就送佢走咯，跟住我冇走啊，跟住我留咗喺深圳都一日噶。 系 喺呢个波澜壮阔嘅民主运动嘅集会第二日，我仲留喺深圳呀。 系 啊，所以神山虎咪星期二先寄咯，冇办法咯吓。你话有你知嘅点解咁迟啦 ？OK 吓，因为我喺香港先寄到啫，我喺大陆我寄唔到噶嘛。 OK 先，咁有时网友你有时等唔切冇办法啦。你唔可以话星期六有咗钱咧，我星期二日就会寄嘅，因为我唔喺香港。 冇咁问咯， 问啲咯，通常我都系星期二啦，或者星期四先寄啦，啊，星期四好似呢个端午节咁，星期四寄唔到咪星期五寄咯，啊，而家集中系呢两日寄嘅啫，咁啊 ，OK 啦，咁啊，捐献嘅继续捐啦，希望啊可以啦，我真有纪念品送翻俾你哋噶，但系咩？你估到啦，估唔到秘密啦 ，OK， 第二样就系、是、神山虎。是有货喺度嘅，照计而家 ，OK。但系而家买神山虎嘅朋友咧，因为系越嚟越多，唔系越嚟多，系越嚟啲人买嘅量越嚟越多啊。 系， 即系可能你可能买完一包之后咧，你跟住永远唔会系要再买一包噶啦。当然有啲人买一包买完一盒再买一盒啦。 系， 但系而家系大多数网友系买完一盒，下次咧佢系买两盒，甚至买八盒嘅。 系， 啊，即系我一箱攞翻嚟六十盒。 系。 玩下手系三四个网友就帮我买晒佢噶啦， 系 吓咁啊，所以某程度，如果譬如啲网友唔好临时临急先买啦，我真系可能有机会冇货噶， 系 好似啱啱呢一次咁，我最后嗰五包就系买咗俾星期日俾钱嗰个网友啊，我就冇晒货啦，跟住好彩 欸，唔知點解個總代理就有一箱喺度，我真係攞得一箱嘅，我想攞兩箱都攞唔到。咁所以我今日先可以，我先有貨寄俾啲網友，我今日先啱啱先俾一盒俾阿六，話聲聽，即係我先係咁樣，咁冇計噶。即係網友有時係你預多少少自己啦，因為如果冇貨咧，我覺得好係好冇意思噶，好冇意思嘅。你問到我冇貨啊，冇貨，我好冇意思噶。或者因為仲有一樣嘢，如果網友問咗我有冇貨，我話有。而你係過咗三日都未入錢嘅呢，我有權將你，我唔會，我有權唔留俾你㗎喇。 係。 因為係曾經係有網友話問我有冇貨，我話有。一個月前嘅喇，到而家囉。我問你係咪買咖啡呀，你覆都唔覆我。 係。 OK？ 你嘅誠信我見到㗎喇。OK？ 咁、 okay. 我最多俾三日時間你啦。如果你入咗即係未入錢嘅，我俾三日時間你入錢。你唔入嘅話，我提多你一次。你嗰一日都唔入嘅话咧，咁我有货我梗留俾你啦，卖俾你啦。冇货嘅话，我系唔会留俾你噶啦。OK， 咁希望网友体谅啦，因为我冇理由你一世唔入钱，我就留嗰盒留俾一世噶。有啲网 友即系生人霸死地。 我系有几位网友系话咗买，到而家即系销声匿迹嘅话声你听啊，唔系迷迷啊话声你听，系真系销声匿迹嘅。OK， 啊，咁我唔紧要啊。其实我话你话唔买，咪唔好买咯。 系， 我真系唔休卖嘅，话声你听，我真系唔休卖噶，我系 hea 住买啊。如果我好似啲微商咁，日日贴嗰啲广告咧，我学或者我唔系赚3000蚊，我可以赚6000蚊嘅。我费卵事屌你，即系我系 hea 之个人。我目标做网台，因为我唔系卖神山虎，卖神山虎系一来自己可以饮，二来益下我谂益下大家性生活愉快啲。 是 使命嚟嘅，甚至乎如果你网友觉得饮完神山虎你觉得系好嘅 ，OK， 你可以介绍俾网友 ，OK， 朋友去买，因为男人系好需要呢一样嘢嘅 ，OK， 但系你介绍得咧，呢、這个权利介绍得，你有义务就叫佢听我嘅节目，等我讲，有因为我基本上集集都会讲下神山虎嘅，啊，点样饮法啊，或者佢成分啊，我都会慢慢讲嘅，咁啊叫佢听下。啊，咁样可以 happy 啲啦，咁你可以介绍网友啦，亦都我要搞台啦，就算捐钱嘅，希望捐啦，咁其实某程度有啲钱，我神山虎赚咗啲钱，我都可能有啲钱会掟落个台度噶， 系， 因为讲真，搞台真系要钱嘅，话声你听，咁样多啲帮衬咯，吓、啊，买咗神山虎唔饮到佢咯 ，OK 都卖啦 ，OK 啊，我唔会叫你话买十盒唔写地址。我唔会嘅，啊！你买十盒，我就将留翻十盒俾你。咁你唔写地址嗰度，我唔知点算。OK， 我费事追受你。咁你可以买完之后抖捻咗佢，关你嘅事。OK， 咁啊，希望我赞助啦，完成我嘅唔好学理想啦，即系完成大家嘅娱乐啊。咁呢、這个咁苦闷嘅香港，可以有一个我认为我啲节目系可以令到你哋开心嘅。愉快嘅，歡愉嘅，嚇、啊！咁你哋捐少少 ，OK， 嚇、啊，可以維持到一個網台嘅運作。咁當然我可能有少少人工啦，嚇、啊，咁、其實某程度係都對大家都有利嘅。而且記住啊，首先唔搞，我係冇 power 再做戰艦俱樂部 ，OK？ 為咗戰艦俱樂部，你都要捐嘅，或者而且。最紧要系咩？我真系冇钱搞，最紧要呢样嘢。 一点心意啦，一点支持啦， 系啦，就系货金啦。喺我见到唔系叫货金，系捐献啊。因为货金好似好似老凤啊嘛，我唔系有捐献啦，捐啦，希望下个礼拜有啲好消息话俾大家听啦。啊，因为我同我个网嗰、那个网页写紧噶啦，我可以透少少啊，写呢个网页都要10万银。 系， 一个全新嘅网台概念嘅网页 ，OK， 吓都要10万银，咁我啲10万银都冇噶，我系揾人揾赞助商撑我噶，我揾股东，我要揾金主撑我呢十皮嘢噶，吓、啊、咁网友都要撑下啲灯油火蜡啦，撑下啲software 啦、电脑啦，我少量人工啦，希望啊，哦，其实人工我都。打算喺神山虎度赚嘅啦 ，OK， 咁、 okay. 啊，哎，时间太长， 唔讲咁多，希望网友支持。我支唔支持我都继续自导自难俱乐部啦。但有更加多好嘅节目，我认为啦吓。而且你听到我讲嗰几个主持都系有料到噶啦，都系 O K 掂嘅网嘅主持啦。 系啊，呢几个主持 佢哋唔会令你失望。十九八十后见过我一样做自难俱乐部。阿碌过嚟撑我食你唔死，全部都系你熟悉嘅听众，生面口嘅全部有料到。OK， 系啊， 我认为有料到，但系我认为都有料到嘅，你哋都应该认为有料到。OK， 好，靠大家支持，我亦都会好努力。OK， 节目时间差唔多， 好， 下个礼拜睇下讲咩啦。我真系想讲下附近的人，同埋表扬下上沙妹。咁啊呢啲。唔使钱，唔使只用钱讲㗎嘛。咁咪有返兩集平少少啊 ,ok, 因为太使钱啦，或者你而家搞出嚟做一集节目而家。ok, 节目时间差唔多。啊其实你而家几有 power 做节目我就做得。喉咙沙我都咁有 power。节目时间差唔多，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拜。 全球第一隻 0.02 安全套萨卡米。佢除咗九扑之外，仲比普通避孕套强硬三倍，贴身得嚟又冇啲古灵精怪嘅味道，又滑得嚟又唔会引起乳胶过敏。萨卡米刁蜜牛极力推介。